想能这样就白头到老，最好从下一秒。 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人来人往。 曲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

爱都没靠近，激动的大腿，第一冬天的痛，那不给你是那些没靠近，我却心中很尊敬，无奈这身影看不清。 林尽处有棵树，全关于老远的你。他的书名就叫背影树，长青不怕有风雨。而夜里树叶总会轻轻的响，叙述我俩是追过最美狂想。无尽愿望挂在树上，可一方可一日共你再分享。仍然梦想一样，仍然地久天长，仍然未放得低义气背影。仍然昨天一样，流离日子多长，仍在我心中央找到我俩。林尽处有棵树，全关于老远的你。他的书名就叫背影树，长青不怕有风雨。逢坐这树下，不免多少心伤，在这里我可以闭眼回想。何时幸运在遇路上，可一方可方可共你再一生。仍然梦想一样，仍然地久天长，仍然未放得低背影。仍然树底偷坐，仍然是那么傻，仍在我心中央找到我俩。

随风飞翔，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，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，再大的浪，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，随风飞翔，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，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，再大的浪，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 看奇迹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。 怎么爱上你还不知道，只感觉在发烧，时间还没到，却一直看表，怕自己错过下一

就放弃，没有结果的遭遇，没有话才会躲避，你和谁在一起？我不怪你，我不恨你，我不相信你对我没有感情，没有证据就别怀疑，爱比痛更美丽，我比谁都爱你。伤心说你还在意，快乐不过是逃避，别故意说忘记。过去了就别再提，没看见就别相信，谁和谁在一起？我不怪你，我不恨你，我能确定你对我还有感情，并没有证据就别怀疑，爱比痛更美丽，我比谁都爱你。

随时让雨停，叫天日日都放晴。我不能埋下所有的话，铺满房间变成神话，不能任意带你走，飞到海角和天涯。可是你会永远有我，月亮总是寂寞，星星也会掉落，花会枯萎，神话没有人见过。爱在记忆里往前走，会比永远还要久。随时让雨停，叫天日日都放晴。我不能埋下所有的话，铺满房间变成神话，不能任意带你走，飞到海角和天涯。可是 yeah 走，一个马上再来唱个忘了旋转，它真的有点热，我头晕目眩，真的好渴，冰箱里面那矿泉水到底还有没有，在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，表情诡异，这夜看我又在梦游，沙发掉落等了很久，是屁股趴在地上，口水一直流，醒来你在我的四周笑嘻嘻看着我。 Here we go 像蚊子傻乎乎，舌头一伸就抓住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